想到昨晚，雷蒙的脸上只觉得一阵火辣辣的发烫。 我这不是怕你觉得我不行了起了怀疑，哎，怪我怪我，老公以后轻点。 完全不相信这个男人说的话，雷蒙冷笑了一声。 你还想要以后？以后乖乖给我躺着，我就不计较了。要不然。 要不然怎么着？你还想来硬呢？ 雷蒙翻过身，面对着男人躺着。 那你让吗？ 男人的脸上红晕未散，加上睫毛还是湿的，好一副惹人怜爱的娇俏模样。这样的妖孽，有几个人能拒绝得了他的要求呢？秦总听到了自己心里无可奈何的叹气声。 让让让，只要你想，以后怎么着都成，行不行？ 他凑过去，在雷猛的唇角吧唧了一口，接着又说： 老头子还打你哪了？腿上那一下子？ 没跪，就晃了一下。 雷猛拉起秦锦城的手，两人并肩靠在床头，秦锦城伸手搂住他。 萌萌，咱这算不算过了明路了？以后谁也管不着咱们了。 嗯，你爸肯定不敢违抗你妈，而韩姨肯定不会为难我的。只是你签那份文件真的没事吧？ 秦锦城失笑。 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唯一的坏处就是你老公我以后会越来越有钱，不知道要遭多少人惦记呢，你可得小心点。 你脸可真大，谁小心还说不好呢。毕竟我 倾国倾城，对吧？ 闭嘴，我就是没有这张脸，喜欢我的人排着长队等着呢。 是是是，桀骜不驯的雷少爷天生就是赚人眼球的，没人会不喜欢他。 知道就好。 秦锦城咯咯直笑，笑完了还是扒了雷猛的衣服。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，就他现在这种带着一身伤还纵欲过度的状态，真不适合耍流氓。真就是单纯的把雷猛被打的几处都给涂上了药酒给揉了一遍。当然了，雷少爷礼尚往来，也帮他把所有有淤青的地方涂上了药酒。折腾好已经是半夜了，俩人谁也不想动了，就着这一身的药酒味儿，搂着就睡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刘琴早早的就给俩人带了早餐过来了，也不等他们吃完，就站在旁边开始汇报工作。还没汇报完，锦城集团来人了，听说是秦大柱的秘书请秦锦城去公司参加股东大会的，这可要了命了。看来秦锦城现在是推脱不掉了，这事儿连韩素君也帮不了他，他必须回家继承公司。出门的时候，秦锦城回过身，在雷猛的唇角亲了一口，转头无视刘琴被闪瞎的 24K 钛合金单身狗眼，吩咐道： 以后雷氏的事情交给你猛哥处理，回头我签一份委任书。 什么鬼？秦锦城，你再说一遍。 雷猛直接越过刘琴，冲到了秦锦城面前。比起刘琴的震惊，秦大柱的秘书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高级秘书，一副淡定自若的神态，仿佛对这二位的关系早有准备。 雷少爷，秦总的意思，他现在的公司归你了。 这人就是秦大柱派来的狗腿汉奸大坏蛋。雷蒙狠瞪他一眼，说： 我问你了吗？插什么嘴，一边去。 他扯向秦锦城衣领的手还没有伸到位置，胳膊就被男人拉了一下，脚步不稳，直接撞进了男人的怀里。秦锦城捏着他的下巴，做事就要亲下来。在那之前， 他抬了一下头，刘琴半张的嘴巴往上一合，自觉地背过了身，内心开始说： 哎，我操，这不愧是出了柜子，要不要这么明目张胆，能不能给单身狗留条活路了？ 高级秘书可没有要背过身去的意思，不光不背，还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那意思是你们请随意。雷猛抬手就挡住了秦锦城的嘴。 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嫁妆都送家里去了，我这聘礼当然不能给得太迟啊。 开什么玩笑，我什么时候送嫁妆了？ 雷猛甩开被秦锦城拉着的手，目光闪了闪说： 爷爷都告诉我了，你别想抵赖，今天就先不陪你去公司了，等我把锦城的事先处理好回来再找你。 我 秦总，股东大会快迟到了，你跟雷少有什么事，等会议结束后再商量。 雷猛那叫一个气呀， 不是让你闭嘴吗，听不懂人话，我跟他说话谁让你。 秦董说了，如果秦总今天不准时参加这次股东大会，就算是夫人也帮不了你们。 高级秘书特别尽职尽责，面瘫的脸上没有丁点表情，像个复述主人交代的机器，太讨厌了。雷猛失笑，再指着他说道： 行行行，秦锦城你去吧，我不拦你，不过你记住啊，等你上位以后把这个玩意儿给我开了，太讨厌了。 好，都听你的，乖，我先走了，我公司的事都交给你了。 秦锦城似乎很急的样子，不给雷猛再拉住他的机会，转头跟着高级秘书跑掉了。等到外面传来汽车开车的声音，雷猛才想起来自己刚刚惊的是什么。难怪秦锦城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转头就撞见偷偷回过头来的刘琴。刘琴见房间内只剩下雷猛了，笑眯眯地回过了身。 雷总， 你们秦总刚刚说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你没听到对吧？ 不，我听到了，他说要签个委任书给你，以后他的公司就是你的了。 你不是忠贞不二的刘助理吗？怎么这种事情上一点不为你们家秦总着想？ 为雷总想也是一样的。 你们二位还分彼此吗？ 别以为说点好听的我就会对你客气。刚刚你说什么？继续说。 雷总回到餐桌前，打算把刚刚没吃完的早餐接着吃完，看着凉下去的粥跟小笼包，他真是半点食欲都没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秦锦城不在的关系，难道这个男人真的已经重要到影响到他食欲的地步了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他们都生死与共，见过家长，交换聘礼，公开出过柜的关系，食欲这玩意儿那还能不影响呢？雷猛叹了一口气，起身拍了拍刘琴的肩膀： 走吧，先去雷氏。 不对吧，不是应该先回秦氏？ 刘琴小心翼翼地开口：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 雷猛回头瞪了他一眼： 那必须是听你的。 那还废什么话，开车去。 好嘛，对于这一天的到来，刘琴他早有预感，果然他现在已经彻底沦为雷大少爷的专职助理了。命运都是安排好的，逃都逃不掉的那种。不过好在现在他不用再担心被灭口了。话说这狗粮也不能总是他一个人吃，对吧？邹瑜看到雷猛简直要谢天谢地了。 雷总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的项目被僵尸截胡了，其他两个也有被安家抢走的风险，要不是安家的资金一直不能到位，恐怕撑不到你回公司。 怎么回事？之前的项目不是都已经签合同了吗？全部都启动了，怎么还能被人抢走啊？ 雷蒙略感惊讶，但没有多少人被镇住，因为他还没有从秦锦城是锦城集团的继承人啊，秦锦城呢要把公司给他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呢。 之前签过合作的合作商突然反悔，还支付了相当高的违约金。另外，我们的项目方案有好几处被泄密，现在拿不出新方案跟对方谈判。 哼，违约的几家合作商都是同样的方式？ 嗯， 都支付了可观的违约金？ 是的。 邹瑜一直都觉得奇怪，但怎么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。这事儿发生过后，他也让人去查了，除了知道违约金是江氏跟安氏给出的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查出来。隐约间觉得这是江家跟安家联手要坑雷猛，至于原因他还没有想明白。啊，对了，这中间还有雷红的事儿。